叫单酯金属铀，就它比单酯身份存形态存在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实在是太活泼了。 嗯， 所有的事情呢，它只要它是暴露的空气，它你知道可以跟氧发生反应，也可以跟氯气啊、溴气的发生乳化反应，它可以说跟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发生反应。 嗯， 所以说它单酯的存在是非常困难。 嗯， 就是因为它太活泼，它的外层电子太容易失去。 嗯， 就到造成这个原因。 相对一些是比较稳定的元素，比如说像金矿、黄金，我们就可以在自然界当中发现纯金。比如说狗头金 啊， 在一些碳矿或者碳富的历史上，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但是你就不可能发现一大块的纯铀，这是不可能的。 啊，包括就是这个消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仔细看它的说，它只是证明了， 嗯， 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单酯铀，这实际上是会。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 嗯，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发现应该在可能作用还不会太小，因为它是改变了我们很这个近几百年的一个观念，认为不存在单酯铀。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告诉我们它提炼出来了，它只是探测到了存在的单酯铀。它怎么探测到呢？它实际上是通过 X 光的电子能谱。 对，这个我看到一个说法啊，他们叫做的是一个什么光电能谱。 对， 这个方式 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拿了一个材料，拿一个材料用 X 光打击这个表面。 嗯， X 光打击表面就会使这些那个元素的外层电子呢受到激发以后它就会逃逸出来，然后我们用仪器测这个它的能量。通过能量呢，我就是它的能级，就能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啊，这我们都能测得到。 嗯 啊，我们通过这个能判断出这个东西是什么元素， 它里面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元素， 还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也是说我们探测到了，就这个金属这个单酯铀啊，它没有空余的电，就是那个电子啊，没不是有它那个原来那个那种说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它形成化合键， 嗯， 就形成那个比如说它已经变成离子了， 嗯， 那种东西不是，它完全探测出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单酯铀， 就凌驾的状态。 对，凌驾的状态就是我们就说单酯 啊，哦，这就是所谓的金属铀。 金属铀，我们探测它的存在，据我现在的估计，我学的就知识估计，就首先来说它不会太多， 嗯， 可能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X 光的电子能谱呢可以做定性分析， 嗯， 但是呢也可以做简单的定量分析， 嗯， 也可以做，但是它这里没有告诉我，比如说这个单酯铀占整个这个矿石中整个比重，它没告诉我，也就是说它定量分析它也没做，但是我可以初步固定。 嗯， 它是占的比例是比较少的，而且也可以认为说它外眼是看不出来的。就我们在那个照片上，这个有一个就是文章中他拿一块那个金属，外边有几个那个坑坑洼的点。我相信这个，我在好像其他的也看过，这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PS 借过来的， 嗯， 不是这个样品来的。说我相信这个，它从外观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样品里内部有单酯铀存在。 嗯，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大家现在都比较务实嘛，一想你这个科研成果有什么意义呢？啊，是不是接下来可以在生产生活中，对于普通老百姓，我问的也比较直接，您觉得现实意义大吗？ 我觉得就是对碳矿的理论应该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嗯， 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就是他说热液型那个就是铀矿。 嗯， 他说热液型铀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在。有一部分铀是存在着地壳深部， 嗯， 地壳深部就温度非常非常高嘛， 对， 它就成一个 液态， 高温的液态，在这种高温液态呢是缺氧的，因为温度特别高，而且里头应该又含有很多的就是那种自由的电子， 嗯， 自由电子呢就是很强的还原剂，就它那是一个非常强还原的体系，所谓强还原体系就是说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 产生化学反应， 能跟这个金属铀来发生反应。 嗯， 说在那种热液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铀是以单酯身份出现的。 哦， 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或者火山或者什么，它突然非常到达了地球表面。 嗯，喷出来了， 喷出来，很快的就它又很快的就凝固了。 嗯， 它比如说会很密实的被包住了这个的金属单酯铀。 嗯， 它没有与外界的比如说氧气啊。其他的元素发生反应，是与单酯身份出现了。他就这个我们探测的这个单酯铀就证明了，就这个理论是真实的。 嗯， 就热液型铀成矿那个理论是真实的。 哦，以前这个理论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来 过。啊，提出，我们只是就是很多理论就是提出来就只是根据现象的具体的你都是要用证据来去证明的。 嗯， 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嗯， 就是由于我们探测这个就是那个光线是在引力场上拐弯，就是因为我们在日食情况下发现那个我们观测的星星，实际上跟我们正常看是有偏角，就证明了它在引力场拐弯。 嗯， 就是我们得拿证据

还是个小崽子，放个屁都不响，他能干点啥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刘百珍胸脯挺了挺，眼一瞪说道，就你放屁响？谢青玉一愣，嘿，你他妈的还嘴硬啊，抬腿就给了刘百珍一脚。刘广居赶紧给谢青玉赔礼，边赔礼边打了刘百珍一巴掌。算了算了，乡里乡亲的，